知，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Out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今日咧就叫做二千靓妈再重聚。哎，今日咧就整个节目咧就送俾全天下嘅靓妈吓，就算啊我唔系好靓啫，咁啊总之系好可爱、好亲切诶，即系嘅妈妈啦吓。咁啊，今日个节目就好开心嘅，充满咗温情啊！因为咧，我哋又揾咗个老豆嚟。点解咧？我哋今日传到咧男班咧，就系、是、因为我哋要歌颂啲。啊，妈妈啊嘛，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阿吴大强。 你好 ，Albert，多谢多谢有机会又参加你嘅节目啊， 梗系好啦。咁啊，吴大强咧就即系参加咗中年好声音，我谂超过一年啦，而家 系啊，冇错冇错。 咁啊，我又多咗个好朋友，咁啊，无论咧系即系私底下嘅朋友，或者系音乐上边咧，就一个好嘅朋友。因为咧，即系我以往嘅即系唱经典怀旧英文歌嘅咧。嘅朋友都有，都有好多嘅，基本上都認識曬， 都係後輩多啊。 但係就唔係咁多，即係如果你比例起上嚟係咪？ 冇錯。 啊 ，Joe Junior 啊咩嗰啲咁都係唱英文歌為主，但係咧你唱嘅嗰啲英文歌咧就哇，就好似近我哋嗰啲仲多啲喎嚇， 冇錯， 好廣闊嘅，即係乜嘢歌都啱嘅。 係， 總之係好聽有型嘅英文歌咧就唱。今日我哋嘅特別嘉賓咧就係吳大強啦，咁就同我兩個拍檔咧就。坚哥哥，你已经习惯咗未啊？喺母亲节啊，即系冇得去带妈妈啊，或者带太太去食饭啊，因为系啦，佢话拧晒头唔紧要，因为有二千靓哥嘛，一定要翻嚟。因为咧咁啱咧，母亲节咧系一定要系礼拜日噶嘛。 系啊，冇错。 咁啊，即系多谢，唔知边个定嘅。总之佢唔系计几多号嘅，总之咧每年嘅呢一个月份。五月嘅 第二个礼拜 日咧就一定系噶，咁所以咧逢礼拜日就二千靓歌再重聚啦，起码呢廿几年都系咁啦。咁啊 ，Vince 啊开始习惯咗好耐咯，系咪啊？你系习惯咗？ 系啊， 十几年啊，我冇数噶，即系太耐。 10年都14年， 一路睇住你，即系由细到大，你一路 14年、15年， 系啦，由细到大都喺度过母亲节噶啦，咁啊，多谢阿 Vince 咧，咁啊亦都准时嚟啦，一阵间会弹住琴啊，趁住不如咁啊，突然间咧，我谂下咧，因为今日母亲节咧，就好多朋友咧都会想点只歌俾妈妈噶嘛，系咪啊？ 阿妈咪 happy 下，开心下。 好啦，我哋下一个小时啦。即系喺十点钟后啦， 十点钟 系啦，咁你习惯咗个号码噶啦，喂，有冇人知道嗰个电话号码？坚知唔知啊？18723888系咪啊？系咪啱唔啱啊？ 系啊， 系咪啊？系咪18723888啦？系啦，呢个几廿年我冇应该，我净系记得呢个电话，唔记得我屋企嘅电话，因为冇咩人用。 屋企而家唔系啊，又收风扇啊。 系啦系啦，冇人会打屋企电话噶嘛，除非嗰啲咁嘅即系骚扰你嗰啲咧吓，记唔记得我啊？嗰啲无端端啊，真系好怕嗰啲咁样。喂，咁我嚟咁阿 Bill 哥哥， 系 咁今日咧开心啦，咁你尽情咧唱你自己中意嘅经典怀旧英文歌，都唱下中文歌又得噶。 好， 即系好 free 噶啦嘛。 都试下，系开心下， 开心啊嘛。总之咧，我哋又为咗全天下嘅母亲开心。冇错，不如咁，我哋两个人一齐开始。 好啊， 唱只歌一齐送俾全天下嘅母亲妈咪。咁呢只歌咧，我覺得咧譯做廣東話最好， 非常貼切。 嗱，英文就叫做 You Raise Me Up， 係， 即係唔係就咁抬起你咁簡單啦？你養大我， 係你養大我，你養大我嘅意思。 廣東話譯都最好， 係 普通話唔知點譯， 即系你辅助我啊，咩咩嗰啲都唔够你养大我。多谢我喺天堂嘅妈妈， 我都系多谢我喺天堂嘅妈妈。 佢哋两个可能识嘅而家，因为我哋嘅关 系 喺上面搭通咗天地线咧，可以听住我哋一齐唱呢只歌，亦都主要系送俾全天下听紧呢个电台嘅母亲。 母亲 ，You raise me up。 And all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my heart burden be, then I am still way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to sit a while with me.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There's no life, no life without its hunger. Each restless heart beats so imperfectly. But when you come and I am filled with wonder, sometimes I think a glimpse eternity.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To more than I can be. 多谢全天下嘅母亲们。 哇！我又嚟吹，有啲眼泪流出嚟啊！ 系啊，你谂起边个妈妈？ 當然諗起我媽咪啦，咁同埋你唱第二個 verse 嘅時候咧，用一個第一個新嘅 verse 咧，我又覺得好有 feel 啊！ 係， 即平時唱開都係嗰個原本第一個 verse 嘅。咁即係我覺得唱歌咧，好緊要嘅，又唔知道嗰個結果嘅唱之前，唔知道個感覺係點，唔知道個 chemistry 啊個化學作用喺邊度嘅。最緊要咧就係話，雖然我識你或者聽過你唱歌，你又聽過我唱歌，但係一朝一齊唱咧，嗰種感覺咧，咦？ 真系唔同噶噃、啊、 我哋就嗰一刹那合作嘅话，就去嗰一刹那。 咦，咁样搞法咧，为我哋嗰、那个即系嚟紧24号、25号演唱嘅咧、啊，我哋唱多一两只咯，一起唱嘅。 好， 即系你又跟演唱好多啦。 我唔敢出声嘅大佬啊，我唔敢出声啊。 咁一样决定 啊，好想要同你唱喎、啊。 哇，梗系要啦。咁啊，即系我而家要点？今日咧就是、点唱日嚟嘅。咁我听日间啲朋友可以打18723888啦。因为打嚟咧可以同阿。吴大强啊，倾下偈，又同我倾下偈，又系同边个倾都得嘅，跟住就可以咧打得通就好叻噶啦嘛，连埋唱， 系啊， 咁唱咩歌都得噶，即系唔一定话一定要唱母亲嘅歌嘅，不过你总之 你中意咁， 佢唔系可能佢妈妈中意咩歌，我好多时候都系咁样点嘅，即系唔一定要关乎要有个妈妈嗰个字嗰啲歌，唔一定嘅， 系 啊咩歌都得，总之咧啱晒今日嗰、那个系气氛啊，我哋每年一次啦，都真心嘅，除咗自己妈妈咧喺天上边，即系我好感激佢， 系 因为我一路每一年都会谂起好多以前佢细个点样养育我，佢真系点样凑大我，好关心果婷吓，咁啊，所以今日系一个好嘅日子嚟， 冇错， 等我哋可以喺百忙之中咧停一停落嚟， 系啊，再思念下， 系啦， 仲可以唱歌俾佢听， 系啦，吓，真系唔需要即系搏晒命做嘅， 冇错， 即系做唔嚟嗰啲嘢吓，做唔切嘅。好，头先嘅歌《You Raise Me Up》好有意思，系呢近十几年最有意义嘅英文歌之一啊！好，跟住我哋要揾我哋今日特别嘉宾 Bill 哥哥， 又系歌颂我哋伟大母亲啲歌啦。 诶，系咩？解释下。 我觉得即系爸爸妈妈啦，都系即系我哋嘅 sunshine， 即、 哦、 系对我哋嘅。即係 呢個咧啱喎， 係 人類即係個地球啦，冇人類整個地球如果冇咗陽光， 係啊，咁你即係你諗下咧，你 零 咯，遠啲遠啲都凍到好凍嘅，即刻個太陽 唔係即刻會全部生物死曬， 係 差唔多係即係曾經試過冰河時期啊咩嗰啲咁樣，咁啊唔關冰河時期，啲恐龍都死埋，如果冇陽光，點解啊？因為嗰陣有個大嘅隕石撞咗落地球啦，係咁啊滾起曬啲塵咧，就遮住嗰座太陽。冇咗陽光， 系啦， 咁咪恐龍都絕埋種。 所以我哋唔好成日話曬好曬， 有得曬就好曬啦。 係啊，冇錯， 一流啦。即係我有隻英文歌叫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哇，曬個膊頭仲舒服。 誒、哎，呢、這個我又係好嗰陣時好聽，聽你唱呢隻嘅好舒服嘅。 係啊，咁啊呢一隻就仲正。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你而家揀呢隻咧，我好中意嘅 Stevie Wonder， 因為咧。一聽到佢呢只歌咧，就坐唔定啦， 想喐噶啦， 喐啊喐啊，真係啊！大家一齊喐啊嗱，咁啊一路喐住咧，一路曬太陽，因為太陽呢啲咁温暖嘅陽光，就係比如我哋媽媽俾我哋嘅愛， 冇錯。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That's why I always be around.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Forever you stay in my heart.I feel like this is the beginning. Though I've loved you for a million years, and if I thought our love was ending, I find myself drowning my own tears. Whoa.The sunshine of my life. That's why I always be around.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Forever you stay in my heart.You must have known that I was lonely Because you came to my rescue And I know that this must be heaven. How could so much love be inside of you? Oh, oh, oh, oh.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Yeah. That's why I always be around.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Yeah. Forever you stay in my heart.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Yeah. That's why I always be around.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Yeah. Forever you stay in my heart. 段嘅陽光，哦、好似你只歌真係，我都唔想佢停。 又係一條好 touching 嘅， 係啊， 歌令到 好輕鬆愉快，但係咧就真係充滿咗節奏感啦，係啱嘅，因為唔係一定要哇好唱到喊嗰啲咁，唔使嘅。 唔係一定全部 pillow music 噶嘛。 係啦、啊，唔係一定係呢只就係 Stevie Wonder 嘅其中一首，因為我覺得即係佢即係作曲同埋嗰個編曲啊啲 chord 啊，哇真係阿堅哥犀利喎！ 個 intro 幾靚 喎，係啦， 個 intro 真係好深喎， 哇個 intro 緊 係咪好深啊？嗰啲 chord 啊，好嘢啊 ，Vince 啊，咁啊中間嗰啲啊息事風嗰度哇 fill in 真係～ 嗰表演好靚喎， 梗係啦，阿堅哥喎，佢係曬咗音樂太陽幾十年噶啦，呢個係啦，即係曬到而家少巢皮啊，已經呢叫音樂太陽，音樂嘅陽光真係我哋得益唔少啊！嚇，因為音樂維他命 C 啦，吸收咗，唔係 ，sorry， 維他命 D 啊，係咪應該？唔係曬太陽咪維他命 D 嚟嘅，好似。咁啊！呢只歌咧叫《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咁头先咧就讲过啦，母亲节啊嘛， 系 啊，母亲节啊，又一年，我就唔觉得话，哎呀乜好厌倦。咁每一次咧，我都话、啊、今日又要有机会可以唱一啲歌咧，关乎挂住妈咪啦，有啲现役妈咪啦。你三个咁靓仔有型嘅仔嘅妈咪， 四个。 四个添啊 ！Sorry， 系咪四个都系仔啊？ 四个系。 哇！你搞咩啊？点解生唔 生唔到女啊？仲系生唔到 追啊！喺度追啊！追嚟追去追唔到， 追到放弃。 你都系同我都系，大家都系一模一样。 系 我又系咁样。 啲尖真系咁， 全部都系仔嚟。系咁啊，即系天生嘅。不过你啊，仲一啲尖真系劲啦吓。你靓仔，所以你啲仔全部靓仔。 我冇咁讲， 咪就 普通普通小朋友。 啊，妈咪都听住嘅，可能 系 都听佢哋听，成日听你唱歌，系咪你 fans 嚟嘅？ 佢都有听我唱歌嘅， 即系去现场啊咁嘅。 系有 咁，带埋佢嚟咯，我都 好啊，好，一定呢个，又一定啊。 好啊，咁啊，首先多谢佢先。咁啊，翻嚟咧，又一阵间咧，又我哋话咗要可以点唱嘛？ 系。 即系老老实实，我已经太有经验，佢哋实点真的爱嚟嘅。因为 Beyond 嘅呢只歌咧，就真冇走唔到鸡嘅，啊，真系呢只歌就其实平时都应该好多人点嘅。咁啊，母亲节就更加嘅。好，你点之前咧，我唱一次先。 即系自动献身先。 啊，自动献身先，即系人哋嗰啲叫咩话？即系你哋嗰啲咧，我唔饮酒嘅嗰啲咩？即系自怼三杯啊咩嗰啲，先饮为敬系啦， 先饮为敬， 先饮为敬。好，我而家先唱为敬，一阵间可以再点噶，冇所谓噶，真系噶。呢首歌实在太好写得，阿小美作词， 系啊冇错， 阿家驹作曲。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 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么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送给全天下，即当然包括香港在海外听紧的朋友，很多亲爱的妈咪们，送给你的真的 爱 爱你。咁阵间咧，我哋接电话嘅时候咧，就再次讲一声唔好意思，因为以往咁多年咧，我哋未换呢、這个即系未 studio 未装修之前咧，就我哋可以接外国啲电话嘅。咁而家呢个电话网络嗰个系统咧就未搞掂， 未搞掂， 系啦，净系香港嘅， 系 有香港本土， 即系只可以收香港电 话。澳门得唔得嘅咧？请问下，好似都得。咁香港已经有18区啦，你唔使记住，有任何地方打嚟咧，我哋都会接。一阵间10点钟嘅新闻报，10点钟系未到。不过而家打定先都唔知得唔得咧。啊，1872388，佢哋好熟噶啦，熟行噶啦。咁啊，打通咗咧，就可以同阿吴大强倾偈啦，可以同我倾偈啦，可以问下边时啊点啊咁样。 坚哥啊， 系啦，系啊，阿坚哥啊咁样啦。咁啊，总之啊，最主要咧都唔使同我哋倾嘅，最紧要就系送一只歌或者用啲说话。说话先难啊， 系啊，冇错。 平时成日都冇时间讲噶嘛， 啊、 有啲唔好意思讲， 亦都唔好意思讲， 怕丑仔啊，怕丑女。好啦，咁啊，新闻嚟咯，新闻之后我哋继续唱一啲歌送俾母亲，好嘛？ 好， 好，吴大强、阿彪哥哥同埋2000靓哥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起到澳门考察调研7日，较佢旧年访澳4日时间长。 澳门立法会议员李良光说，今年适逢澳门特区换届和回归25周年，相信夏宝龙访澳是希望多了解澳门情况，方便中央对澳门的指导工作。他期望对方多些了解澳门的中小微企经营状况、社会老龄化以及青年发展等民生议题，也希望夏宝龙在调研之后有更多中央层面的利好澳门政策。澳门旅游业议会会长胡景光预计，夏宝龙会深入了解澳门不同范畴。他期望夏宝龙会考察澳门旅游业的情况，又希望中央加快放宽广东省民众到澳门的政策。元朗昨日发生谋杀案，一名50岁非华裔男子死亡，他的仔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话已经暂控一名32岁非华裔男子一项谋杀罪，听日上昼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话，怀疑事主曾经同个仔争执，期间有人涉嫌袭击事主。墨西哥沿岸近海在本港时间晚上7:30过后发生6级以上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强度6.4级，震源深度80公里。本港天文台亦都录得今次地震强度是6.3级，震央位于圣萨尔瓦多西北偏西大约36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90公里。美国据报计划向以色列提供关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机密情报，换取以色列不全面进攻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华盛顿邮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如果以色列同意停止全面进攻拉法，华府会向以色列提供宝贵协助，包括协助以军精准定位哈马斯领导人和地底隧道的位置，协助以色列建造收容巴勒斯坦人的营地，以及建设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基建设施。目前有大约100万个巴勒斯坦人在拉法避难。报道引述华府高层官员说，以色列保证在大约80万个居民撤离之前不会攻入当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微风。明日稍后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最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 ，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6月23日，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老公啊，又要帮阿女安排暑期活动啦，我哋带佢去边度好呢？ 不如带佢去太空馆睇戏咯。 去睇天象节目？ 唔系，嚟紧会放映《女获殊荣》嘅球幕动画啊。 好似菠萝包嘅太空馆入面嘅天象厅，一向好受小朋友欢迎。 今年我哋特别搜罗咗一部以火箭作为题材，戏名叫《三二一发射鼠斯克上太空》嘅球幕电影，绝对啱晒充满好奇心同埋对太空科技有兴趣嘅小朋友。睇完戏仲会过旁边嘅演讲厅进行太空探险队嘅互动示范环节，一起探索火箭制造嘅奥秘同了解太空站运行嘅科学。 叫得做电影节，唔会净系得一部电影嘅。 老婆，你啊真系叻啦！等我再问一下电影节目办事处副经理施明慧先。 我哋精心挑选咗十部长片，当中包括开幕电影《大件事阿女要食鸡》，系多项欧洲动画大奖得主。此外，三部现场粤语配音动画，小朋友唔使追字幕，睇得更轻松投入。至于同观众一起回到过去的电影时光机，就会播放励志经典电影《宝贝小猪乜》，相信是不少人的童年回忆。如果带朋友带埋小朋友去看，又会不会制造到新一代的童年回忆呢？不能不提的还有世界动画短片乐园，我们搜罗了23部短片，小朋友看短片之余还可以玩游戏，你又怎可以错过啊？ 夏日亲子电影节7月13日至8月27日， 详情请浏览电影节目办事处网页。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is sun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elAnd grace my fear relieved.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hour I first believed. Through many dangers, toils and sneersWe hurried home. 'Twas grace that brought us safe thus far, and grace will lead us home. 我就係衷心想送一啲歌，一隻好啱送俾媽咪嘅歌，唱俾大家聽。代你哋送俾你哋嘅妈妈啦，只歌就叫做《Amazing Grace》， 真系 amazing， amazing， 即系我觉得母爱系即系呢一种恩情啦， 系 Amazing Grace 呢一种恩典系上天赐。 除咗听咗你正话嗰句 Amazing Grace 之外咧，我觉得 amazing 就系我而家可以坐住面对面听住你唱歌，头先你唱《真的爱》嘅时候。我覺得好 touch， 即係一年前我點會有諗到有咁嘅機會可以同你一齊面對面咁一齊唱歌？咁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 amazing grace。 你又唔需要咁樣講嘅，因為你以前係一個你自己成日都講啊，我係一個素人嚟嘅，原本係一年幾前。 係。 咁我呢一種感覺我冇諗過，即係我一識你咧第一次，我覺得你係。即系当系，虽然你年纪大过我，系大家好似 friend 咗好耐，唔知点解， 系 一见如故啦，叫做 喺 音乐上边又啱，可能话，咦呢、這个人，我喺电视第一次听到，点会唱英文歌，仲要唱啲旧嘅英文歌啊？咦好难， 哇 仲系70几岁，唔系啩？佢参加比赛，咁啊， 仲企啦，企住企得稳 啦，咁系啦，原来企得稳一路企咗咁耐，咁到咗而家咧，虽然你比赛完咗好耐啊，咁啊，我都有好多次同你一齐出街啦， 吓 去为啲老人家唱歌啊咁样啦，咁啊真系系好多人中意你嘅，好多人即系觉得你嗰种即系亲和力咧。 是非常强， 我觉得好感恩， 呢、這个好重要啊！即系唔使哇巨星唔系呢啲，一行咗哇佢系我 friend 嚟嘅，同我影相得唔得啊？即系嗰啲咁， 系啊，冇错， 影张相留念啊，唔系要嚟威，不过要嚟一种啊，我识得嗰个人，我都想同佢打下卡，影张相留念都好啊。 所以几时咧有朋友叫我影相咧，我都。几时用咩？我喺做紧咩？食紧嘢，佢叫我咧，我都起身，因为我觉得系好感恩。我点解会要揾你影相啫？咁系咪啊？咁样呢个 honor 之余咧，亦都系一种即系尊重。 冇错， 好尊，即系好大哥一个未素未谋面嘅本来 系啊， 但系好似好 friendly 咁样，呢个系好紧要吓，人与人之间。所以母亲节嘅晚上就更加啦， 冇错。 所以今日 有个旧嘅感觉更重， 系啦，特登咧邀请阿吴大强咧上嚟咧就嗰啲母亲个个都会好喜欢你，我觉得一定系，因为你唱嗰啲歌咧，今日特别咧又拣咗好多，哇！喺嗰啲母亲母亲嘅女啊，母亲嘅仔啊，听到都会系啊，啲妈妈一定中意啦。喂，整只嘅我哋耳熟能详嘅英文歌， 好啊！呢只我细路仔嗰时好中意唱噶 ，More Than I Can Say， 俾所有妈咪， 哇！对佢哋嘅恩情，讲都讲唔晒。 Oh, oh, oh, yeah, yeah.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I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Oh, 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Oh, oh, oh, yeah, yeah. 我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Oh, oh, 爱你在心口难开，你可知道我在爱你？怎么对我不理睬？请你轻轻告诉我，不要叫我多疑猜。哦哦耶耶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Oh, 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唱完英文突然间唱国语添啊！我爱你心口难开系咪啊？ 爱你就口内 系啦，七十年代非常流行 嘅版本。Oh, don't you know I need you so? Oh, tell me please, I got no. Do you mean to make me cry? Am I just another guy?Oh, oh, oh, yeah, yeah.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Oh, 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真系都唔知讲咩好，就太多了，太多说话想同你讲啦，妈妈。 佢呢个作得太好了， 太好了，即系要朗朗上口啦，好容易记啦。咁啊，国语都唔错喎，个样啱啱调转啊，即系就系口难开嗰只， 系啊， 讲唔出口。你好多即系以前我哋个年代咧，坦白讲，好多怕丑仔怕丑女，虽然咧。唔係話淨係對情人，直情對屋企人都係咁。 冇錯，係啦，所以呢個要衝出呢個 barrier 啊！ 我諗係啊，十個嗱，即係我諗你同我都冇試過對住媽媽講、 啊、 我愛你，我真係未講過，真係好可惜，係好可惜，即係用眼神、用動作、用咩，佢當佢老咗嘅時候就會，但係都冇講呢三個字，因為我哋香港人唔好興，就呢個係真嘅，即係中國人唔好興咁樣。 所以我哋应该要打破咗呢一个心， 唔紧要，不过最紧要个心意啦， 所以 眼神啦， 爱你在心口难开， 口易开啦，以后啊，咁啊，跟住嚟呢只歌咧，亦都系同妈妈讲细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回想起，我谂好多人都有呢个经历，问下妈妈究竟我大个咗会点啊？我大个咗即系女仔就问我会唔会好靓噶？个男仔咧就系我好唔好会唔会好似吴大强咁靓仔噶？我会唔会好发达噶？即系嗰听啦，咁啊妈妈点答咧？佢用西班牙话答，好容易嘅。 其实啦，谢啦。 哦，其实。 其实啦，谢啦。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boy,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 I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Here'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now I had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ed their father, what 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I tell them tenderly,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Will be 隨遇而安啦， 冇錯，隨遇而安咯，係咁就係咁咯， 係咁就咁啦。你大個靚唔靚仔，我點知啊？係咪啊？雖然有吳大強話同佢嘅仔講話，我唔知喎。不過而家佢一真係佢就知道啦。原來三個仔咧仲靚仔過你， 四個仔， 四個仔係成日講講笑一個，唔知點解佢扣咗一個。四個仔都我見咗三個啊。全部都咁靚仔嘅，點解？點啊？係咪即係個 genes 全部似曬你？我媽咪都好靚女， 可能剩翻啲好嘅冚爛喺曬佢哋身上。 你媽咪都靚女， 媽咪我靚女，如果唔係我都唔會結婚。 講咗真笑話啦，唉，真係母親節啱啦，都係多謝佢啊， 冇錯， 生咗即係咁好嘅 genes。 即係我覺得女人最偉大係生 B B 啊，即係你真係係。 生 我哋永远 生嗰阵， 我哋永远冇得体会嗰度惨。 唔系最紧要即系一路成长嘅时候，即 系 中心讲嘅，我唔系要擦鞋。 系， 哇，嗰啲即系凑大一个小朋友吓 ，raise up 佢哋，即系哇，即系供书教学，哇，即系 即系唔系用钱嚟啊？ 生活，哇，即系 即系唔系钱可以衡量 嘅。几十年， 系 每个， 系啊， 诶，冇得计，计唔到嘅。如果计钱，计唔掂。Whatever will be 有佢啦，咁啊最紧要就 enjoy 同埋咧佢哋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 冇错， 同埋已经系一个好嘅 father 同埋 mother， 咁啊要多谢我哋嘅太太，同埋我哋嘅生我哋嘅妈妈。好，跟住落嚟咧，不如咁啦，我哋继续怀下旧咧。头先你又唱咗一个叫 Modern Icons 嘅国语版， 系 嗰阵咧好奇怪，以前我哋唔系好记得啊，原来系 Modern Icons 4嚟。唔觉噶， 唔觉 啊！而家唱翻，咦系， 咦系嗰个 melody 嚟噶， 系啦，心咩话？ 爱你在， 爱你在，咩爱？好麻烦嘅，成日翘口嘅，爱你， 爱你在心，口难开。 哦，系爱你在心， 口难开， 口难开，系而家开口啦。咁啊，嗰个年代咧，就自巴闭咧，就系阿刘家昌， 系啊。 即系佢作嗰啲歌俾尤雅啊，俾恩妮啊，俾咩歌？ 所以尤雅我都好欣赏佢啲歌，虽然佢系女嘅歌，但我都好中意， 好中意啊！咁啊，尤雅又唱佢师傅嘅歌啦， 系 嗰只叫做《往事只能回味》啦， 系 一只就搞掂晒啊！唉，总之以前呢啲怀旧歌咧，一句讲晒，往事只能回味。 是。光阴是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 爱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儿，你已经也添了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儿，你已经也添了心碎，将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味好靚啊！ 喂，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唔使學呢啲歌，因為我哋以前咧，第一老實講，你有冇印象咧？呢一啲歌喺香港流行嘅只係七十年代啦，即係其實我哋已經喺度聽好多歌，甚至唱緊啦，我咁啊。听紧啲咩歌咧？全部英文， 冇错， 你都系啊，你都冇啊，冇错，你更加添啦，系嘛？即系你仲即系行得即系大过我，好即系一段啦。咁啊，又我谂你都系读嗰啲学校都系西化， 系啊，冇错， 飞仔学校啦，全部都其实全香港都系， 唔系净系我哋吓，要谂起即系 冇咁啊？咦，冇中文歌有。不过呢啲国语歌咯，台湾国语歌 系啦， 唔系香港国语歌，系台湾。好啦。咁因為我自己細個咧就聽唔同嘅歌，我想問你，你點解會即係聽咁多歌，或者唱咁多歌嘅咧？係咪你上一代有冇影響過你？ 有嘅，主要都係我哥佢哋啦，佢自己都係好中意唱歌啊。聽當然都是英文歌啦。 夾 band 有冇啊？ 夾 band 又冇啦。我自己也有夾過 band 嘅，咁啊即係都是玩下咁樣啦。咁啊都是受阿哥阿家姐影響，佢哋唱開成日都嗰陣時有啲錄音帶嚟喺卷卷嘅，咁啊好難得先有嗰啲咁啊。 Open reel 嗰啲。 係啊係啊，冇錯啦。 仲未發明卡式帶喎。 係啊，嗰陣時我第一次聽是 No More 啊。 哇 ！Elvis 嘅。 Elvis Presley。 係 Elvis Presley。1959年嘅時候，係名曲嚟嘅，到而家都一樣咁好聽。 好多 Elvis Presley 最叻嘅，即係有幾隻都係咁嘅。It's now or never， 因為全部都係啲意大利名曲嘅，你改咗你英文。咁我咧就聽歌，當然咧，即係都唔係 爸爸妈妈教的，不过呢就反而呢我们唱的歌，我听过歌的时候呢他就在旁的， 我听你唱 是的，即是他不是听我唱的，不要那么大声啦，喂有点嘈住啊，家姐温书喎，即係嗰啲咧， 即係唔係讚嘅嘛？ 唔係，即係佢又唔係鬧。 係啊，冇錯。 但係以前咧，屋企個個都係咁噶啦，係咪？咁因為乜？因為我最中意彈住吉他嘛。係。即係嗰陣我係少年時代啦，開始學彈吉他。 啊，邊個俾個吉他你嘅？ 我哥咯， 我哋哥。 我邊有錢啊？哦，佢啊，佢都唔係買，佢買平嘅咯。 O K。 係喺國貨公司買。 我六啊蚊隻嗰啲咁。 33蚊。咁真係呢個33蚊嘅吉他咧，令到我變咗今日。好奇怪嘅，有時人好緊要，所以咧，我其實曾經寫過一隻歌，每年唱一次嘅，其實幾時唱呢？就係、是、母親節，即係今晚。 OK， 咁呢隻歌咧，你一定未聽過嘅。咁所以咧，但係希望嘅收音機旁邊嘅嗰啲媽咪啊咩都聽到我唱咧，我直情就係講呢一樣嘢，講同爸爸媽媽一齊成長，我少年嘅時候，我而家嘅感覺。你不如我講一講一段中間嗰段歌詞啦，咁首首歌是维系父母的爱，总想起每行字句，感觉温暖体内轻透，又似春晖藏心里。这个歌叫做我写叫做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 就是我跟爸爸妈妈一起听着这些怀旧歌曲一起成长。 我们大家一起洗耳恭听。 留意歌词就可以了。怀缅逝去，精彩十几岁，月月已动人的歌扣心里。除我父母听歌日子里，没理内容，晓得唱几句。首首歌在维系父母爱，总想起每行字句，感觉温暖体内轻透，又似春晖藏心里。未鬓白了，心境21岁，在世上留亲人似堡垒，曾有无数听歌日子里，父母在旁一起唱几句，首首歌在维系父母爱，总想起每行字句，感觉温暖体内轻透，又似春晖藏心里。算如何不舍也失去，唯有夜半哼出某一句，像见面前相衬坐这里，首首歌在维系父母爱，轻松将未来面对，这种可贵天下之趣，伴我漫步人生里，伴我漫步人生里。歌名叫做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同父母一起过的日子，好怀念， 非常之 soothing。 多谢 Albert， 多谢你。 ocean. I haven't any land, not even a paper dollar to crinkle in my hand. But I can assure you, morning on a thousand hills, and kiss you and give you seven daffodils. I do not have a fortune to buy you pretty things, but I can weave you moonbeams for necklaces and rings. And I can show you morning on a thousand hills, and kiss you and give you seven daffodils. Oh, seven golden daffodils are shining in the sun to light the way to evening when our day is done. And I will give you music and a crust of bread, a pillow of piney boughs to raise your head, a pillow of piney boughs to raise your. 这个叫做七朵水仙花 ，Seven Double Deals。 系啊，咁啊，我谂今日就花墟就好生意啦，啲花圃又好生意啦。咁啊，真系嘅，应该好多朋友咧都好有心啦。有时佢唔止买一扎噶， 系， 因为咧而家现代嘅佢买一扎俾佢妈妈啦，买一扎俾佢太太啦， 系。 买一扎俾外母啦，买都三扎噶，系咪？如果唔系，即系缺一扎就唔系几好啦。 系， 即系分分钟，即系如果系女士咧，就买俾自己都得噶。咁啊，老公识做噶啦。咁头先咧就系因为呢只歌嗰个原唱者啦，即系佢话我冇钱啊，大佬啊，我又冇楼，又冇翻狗啊，又乜都冇，咁又喺个袋嗰度咧得一毫子。cling 一声咁，即系都唔知做乜，咁啊，但系唔紧要，我咧就整七朵水仙花， 有个心 系啦，仲有啲月光咧就当系即系手镯啊，颈即系颈链送俾你。但系最后咧，我觉得好窝心嘅，真系我有咁嘅送俾妈妈，就系我整个枕头啊，个枕头咧里边好方，好 soft， 好温， 好舒服， 系俾佢晾住个头咁样吓，系啦，我挨喺度咁好舒服。因为我哋妈妈年老的时候都是 会过一段这样的日子才会离开。 没错。 挂住你挂住。好，那我们回来二千岭歌再重聚，不如我们听吴大强跟我们唱一只我们全香港人都很熟悉的 Yesterday Once More 先，然后就接电话 1872-388。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 I sing along, it makes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How I wonder where they've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of the songs I love so well. Every sha-la-la-la, every whoa-whoa, sunshine. Every shingling-a-ling, let it starting to sing so fine. All my best memories come back clearing to me. Some can even make me cry, just 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Looking back on how we've just few years gone by, and the good time that I had, make today seem rather sad. So much of change. It was the songs of love that I would sing to them, and I memorize each word. Those old melodies seem so good to me as they melt the years away.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e-woe still shines. Every shingling-a-ling, let it starting to sing so fine. All my best memories come back clearing to me. Some can even make me cry, just 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Every shot still shine. Every shingling-a-ling, let it starting to sing so fine.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e-woe still shine. Started to sing so fine. Is yesterday once more? Yesterday once more. Wow, Carpenters 真係 係我木匠樂隊 係啦，誒。即係佢兩兄妹都信姓 Carpenter 咁解啫，佢哋唔係鬥木嘅。 係冇錯，佢叫 Carpenter。 不過咧，即係我好欣賞佢，咪即係講幾都講唔完噶啦。佢哋啲歌啊， 即係太多經典嘅歌， 即係都好聽。即係唔係淨係佢把Karen 把靚聲，佢哥哥應居即係居功自偉。真係嗰啲編曲啊， 好多係佢錄 音啊，嗰啲 mixing 嗰啲音樂嘅混音啊，嗰樣嘢 好舒服。 所有嗰啲樂器咧都全部夾曬，好舒服嘅。不会令到你即耳仔咧硬住。Yes, once more 更加啦，歌词都帮埋我哋噶啦，啱晒咩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当我后生嘅时候咧， 听音 系听收音机啊嘛， 听收音机 系啦，听收音机咁啊，听咩咧？就等紧我最中意嗰只歌。如果我细个时候咧，你会唔会试下？我未试过，反而。要等住听完就打电话，哇！有得点唱喎、啊、打去电台揾 几难得吓、 啊、，Uncle Ray 系啊 ，Uncle Ray 晚晚 好难打嘅，仲要好难打。 我试过打，我真系打俾 Uncle Ray 打唔通，好彩最后识咗佢，直情踩上嚟，现场点唱，而家试下得唔得先？啊，喂，我哋有一个电话入咗嚟啦，我哋应承咗第二个钟头就开始接电话啊嘛。母亲节播，你喺边度打嚟噶？喂，你系边位？ 喂，我系阿余啊。 阿余，你好啊。 我同你倾过偈噶啦。 系啊，几时啊？几时啊？ 喺五台嗰度，你同阿希平。 哦，喺五台。 哇！你真係 上歸人嗰次，你完成。 你真係香港香港電台嘅所有台嘅忠實擁趸嚟。 擁趸嚟嘅呢個嚇， 係啦，係擁趸嚟嘅真 係。係啦，二台又喺度，五台又喺度。我下一次我係普通話台，你嚟唔嚟啊？嚟，嚟不嚟？我是普通话台，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 我在台湾打给你的，现在。 吓、啊，咁、哦、清楚嘅？ 咦，系哦， 我以为喺油麻地打嚟，好似好近咁。 哇，台湾台湾边度？我听日都去台湾。 系啊，喂，阿彪喺度，你知唔知啊？阿吴大强啊， 我知啊，彪哥。 你好，你好，你好。 啊，你去台湾做咩啊？玩啊？ 系啊，我喺台湾住紧啊。 哦，暂时咁得意，我走去台湾住添啊。 系、 哦、 啊， 哦，好少有啊，咁啊住得开唔开心啊？ 诶、啊，好 OK 嘅。 OK， 有啲咩有啲咩吸引到你去喺台湾住？ 好多好嘢食啊！哦， 啊，因为我个女女佢哋就问过嚟，我咪跟住过嚟住下咯、 哦， 都 是 都系。 啊，你系至开心嗰一族啦，即系话我识好多朋友都系咁噶。啊，我今三个月咧就喺加拿大，三个月咧就喺台湾，三个月咧唔知边度，就喺香港，即系嗰啲咧。因为有啲、 啊、 即系满成个世界都系自己啲仔仔 女 女 啊， 系啊，我同你都有亲切感嘅，我都系姓欧嘅， 系咩？ 欧小姐， 你姓欧洲个欧啦，抑或姓区域个区啊？ 欧洲个欧吓，就多个欠嘅， 多个欠 人嘅。 你争人啲咩嘢咧？人哋争你多啦，你妈咪、啊，你系 系啊，我系妈咪吓， 你妈咪啊，即系你啲仔女争你啊，今日 有冇？系啊，系都同我去庆祝啦吓， 点 样 庆祝啊？ 蛋糕， 哇，又有蛋糕。 是啊，去三重那里行那些公园啊，跟住又买蛋糕啊。 哇， 有没有收到花呢？有没有收到花 一支的。 哦，那是一样的嘛，最紧要 一支就够了。 是啊， 没错。环保一点嘛。 是啊。 喂，其实呢真的 是不是全世界就是台湾都很兴母亲节的，是不 是？都兴的。 都兴的。 我就是啊。哦、是如果是。父親節他們就是八先至做咯，不會話去六月第三個星期咯。 係啦，咁啊五月第二個星期咧就係母親節，咁啊你竟然喺台灣都打嚟，即係我覺得係一個緣分兼夾咧，就真係感激你。 我以為淨係香港打得通添，錯咗啦。 係 我上次同你傾過啦，我話我喺台灣打嚟，你話係咪喺柴灣啊？咁 聽錯咗啊！ 哇，又話出邊啊，控制員先生啊，健興，你又話喺外國唔 得啊？ 係 啊， 點解而家又得？咁喂，你要同 我 check 個電話。我呢個電話可能係、 哦、香港電話， 串咗香港線嘅，所以就打得通嘅。 哦，嗰停嗰停。 我今日頭先聽你講，我話我依同我女講我話。我唔通打唔到咁樣喺度講， 唔係、啊、我哋其實咧就打通嘅，不過咧就有啲咧就打唔翻轉頭啊，即係我哋打唔 翻去就， 因為我哋要打 IDD 噶嘛，係咪？即係打唔翻轉頭未整啊嚇咁，唔緊要㗎。 而家所以同你傾到偈就好開心咯。 正啊，冇得頂啊！以後我都希望咧，即係總之咧，我哋中國航天咧上到月球咧， 冇錯， 都打嚟咁啊正啦，冇得頂。 係啦， 阿如咁啊點啊嗱？我哋真係好感激你啊！你喺即係喺台灣都打電話，你掛住我哋， 好有心啊！好有心， 仲要你係主角喎、啊，今日你係媽媽喎、 啊。係啊，上次我同你講，我係每一個星期都會聽你呢個二千靚歌再重聚，因為好多歌 去到邊度都唔會甩咗我哋，係嘛？ 係啦，即係因為我好中意聽你嗰啲歌啦，同埋。你七点钟同八点个钟个 都听啊， 我都有听，系啊， 唔使做嘢嘅，你真系咁啊，系叹紧世界，啱嘅， 冇嘢做嘅，我系年纪大嘅，年纪大嘅人嚟噶啦。 哇，呢个 percent 唔似啊，喂，咁阿如，你不如你咁啊，你谂只歌睇下我哋识唔识？阿彪哥哥又喺度啦，我又喺度啦，边时又喺度啊？咩歌得噶？你中意就得噶啦。 我中意一生何求咯，因为 一生何求啊！哇，你而家讲出你嘅心声啊，真系 系啊， 系咪啊？ 一生何求咩咧？吓， 系一生何求，即系意思即系话，其实想咩重要求一啲已经非常之美满，非常之幸福，好难噶呢个歌。即系如果真心唱，好啊！ 同埋今个月咧系我五十一周年嘅结婚纪念， 哇，好劲哦！ 好劲啊！ 结咗婚。哇！喺五十一周年啊！哇！恭喜 你， 恭喜 你！我年纪几大咧？ 哦，咁你八岁结婚啦，可能系咪？ 你真识讲笑啊！ 或者听把声好有中气啊？ 嗬？系啊，唔系嗰把声，佢自然唔系话中气， 好 powerful 啊！ 同埋咧，好 young 啊！ 系啊，系啊，就系咯， 系咪啊？一生何求啊！好啊，为呢一只嘅边时 实现可以就系唱俾我听啦，唔多谢你两位。 冇问题嘅，咩可以啊？一定可以啊！你咩歌我谂唔识，我即刻学。 你實得嘅你啊，咁多年嘅經驗啊， 冇錯啦。 咧，我你知唔知啊？你開農莊嗰時候，我女都帶過我去你個農莊。 哇！我哋嗰個慈善機構咧就可以，我都有啲自豪感啊，因為可以 entertain 到即係為香港幾百萬人次服務過嘅。 我都去過，我都去過。 呢、這個呢度 女都係好中意，好中意你嘅即係做嗰啲嘢啊，風格嗰啲嘢，譬如就所以帶我去咯，睇、 哦、 你個裝。 係啊係啊，咁啊真係，我都記得都幾自豪嘅，幾有意義啊！咁啊即係未有人提環保之前咧， 你已經係做 啲開始做啦，試下咯嚇、啊！即係有時我年青嘅時候咧，成日去外國嘅、嗯，見到人哋都做到，咁香港冇人搞呢啲嘅，等我嚟。我話冇地方啊嘛，香港邊度有種嘢啊？ 其實 有 好多地方嘅，實在好多地方， 大把添啊！喺新界啦嘛。 是要去做的，而家都有得好多嘅。 冇錯啦，好多自己搞咁啊！而家掀起咗好多熱潮添。 係啊，喺香港嗰時咧，我個女咧都去過玩嗰啲幾個月嗰啲種下嘢嗰啲。 我嗰日啊，喂，話時話啦，我啱啱啊前日啊，為咗個慈善機構咧，我就去嗰度咧，去一個屋村嗰度，喺個潮雲山隔離嘅啊，嗰度叫屋村咧，嗰度咧就佢喺兩棟嘅屋。院中间嗰度咧有一个天井咁样嘅位置，好大啊！做咗个花园，俾一啲居民喺度种嘢。 哦，即系 有意思啊！ 即系可以种菜啊，种花啊。 冇错啦，种晒出嚟嘅，咁有导师喺度啊，咁嗰啲居民咧就直接行落去，就带对拖鞋，着条短裤，咁啊落去下边自己睇下自己嘅花圃， 好似自己咁 啊。系啊，几方便啊！即系佢唔使搭车去到郊外啦，仲方便。 几开心噶真系。 好，几好，咁啊一生何求咧？我觉得好有意思。咁啊，講出即係你嘅心情，我亦都真係恭喜你阿宇，係啊，你可以能夠真心咧， 同埋我同你係七月生日 嘅喎，係咩？哇，喺連生日都知道。好啦，咁啊七月就係希望生日嘅時候，你又再打嚟啦。 好啊，我有機會我又再打俾你啊。 好啊，多謝你，好，拜 拜。 係咪我唱？ 多謝你， 阿彪你唱唔唱啊？ 你唱啊，你唱。 好，拜拜。 一生何求，拜拜宇。呢个陈百强嘅歌，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乱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谁望我永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一生何求送俾阿如同埋所有嘅妈咪，亦都接第二个电话好唔好啊？喂喂喂，睇下喺边度打嚟先，会唔会喺台湾？ 喂， 你系边位？ 我系 Apple。 Apple 即系 A P P L E Apple 啊，系咪嗰只嗰个啊？ 系啊，Apple。Albert 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 我都有听过你啲演唱会噶。 系。 系啊。 几时先？好细个嘅时候。 唔系，我都好大个噶啦。 哇，你睇下真系好似臭女咁 啊！系咯，系啊 ，Bill 哥哥喺度啊。 Bill 哥哥， 你好。 Bill 哥哥，我想你唱 Edelweiss 俾我听。 Edelweiss 好嘢啊！呢只点咧？ 或者 Killing Me Softly 都好啊。 哦，都得啊。 两首是但一首都得。 等阿 Bill 哥哥拣一样，我哋倾下偈先啦。 系啊。 好啊。 Apple， 你做咩咁喺母亲节？你是否母亲？ 我不是母亲，不过我今日做咗一件好事，就是帮个贫穷小朋友，教点讲啊，资助佢买扎花送俾母亲。 哦，有啲咁样嘅咁得意嘅，啊，咁你点样点啊？即系佢话佢想买扎花送俾母亲，但系佢冇钱。 因为咧，啲教会咧，都要做公益嗰啲啊嘛，咁就派咗我做义工去照顾嗰啲贫穷嗰啲家庭啊，咁我就呢个小朋友都有个妈妈好惨嘅， 系， 咁佢又冇身份证，咁啊，我同佢过咗一个下昼就。静鸡鸡买扎花送俾妈妈咯，我话你唔好话我送咁样， 哇真系好 touch， 好窝心， 佢妈妈咪好开心，突然间送到，哇估唔到个， 咁我唔知啊，不过我都中意帮人，帮人哋快乐，我都快乐咯， 哇真系好， 系啊， 你呢个啲系好有意义，母亲节亦都即系自己唔系母亲，但系你都可以做。令到另外一个母亲咧开心，而且又帮到一个小朋友咧认识，即系 母亲节快乐啊！大家 母爱的快乐，好啦，我哋而家就即刻唱 好啊 ！Edelweiss 啦，可以 一定得噶，系咪买花啊？ 唔系啊，唔系啊，即系唔关彪哥哥事嘅。 哦， 我想你个节目咧邀请啊，咩啊？ 啊边个？ 我太紧张啦！ 啊，刘德华。 小玉、啊、 张学友 啊， 唔系唔系边个？ 小玉啊， 边个小玉啊？ 小玉 系咪中年好声音嚟噶？ 唔系， 又唔系、啊。小玉系边个咧？有冇人知？ 都市闲情 哦， 好耐前啦，好耐前我听，我一直听你个节目， 你竟然 好耐前啦，好耐前听佢唱一次。 哦，一个嚟过， 我为你狂， 佢 好耐前噶啦， 好耐嚟过一次。 是啊，而家又想你再请佢。 哇！你仲要讲佢个节目叫《都市闲情》啊？你知唔知几时 啊？ 唔系呢一个而家呢一个。 唔知嫌唔嫌请啊？不过都唔知嫌唔嫌请。 唔系佢好好人嘅，等我试下请先。 你试下， 我再请佢。唉，冇问题，因为佢 都呢个系 我都 请， 我都成功请过佢咯，好耐嘅。 系啊， 当年。 所以 你听到 再请佢 唱咩歌啊？你竟然记得。 好啦， 我 为你狂，我彪哥哥就 Edelweiss 啦。 哦， 你唔想听 Killing Me Softly 啊？ 啊，又得， 可以啊，都中意啊。 不如咁样啦， 两个是但啦。 嗱，我哋边只歌咧？我哋用一阵嚟谂一谂。我哋要度一度 key 噶嘛，究竟阿彪哥哥唱咩歌咧？我要同佢倾倾。不过好多谢你呢个电话，多谢你个爱心。 冇错。 啊，我就第一次咧就知道咧，原来喺母亲节咧唔系一定要自己受，就系帮人。 冇错啦。 系可以做善事。 好亲啊！ 哇，真系好啦 ，Apple 多谢晒你。 多谢 Apple。 好啊。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新闻啦，咁啊新闻后我哋就礼是但一只。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起到澳门考察调研七日，较佢旧年访澳四日时间长。澳门立法会议员李良汪话：今年适逢澳门特区换届同埋回归25周年。相信夏寶龍訪澳是希望多了解澳門情況，方便中央對澳門的指導工作。 他期望對方多了解澳門的中小微企經營狀況、社會老齡化和青年發展等民生議題，亦都希望夏寶龍在調研之後有更多中央層面的利好澳門政策。澳門旅遊業議會會長胡景光預計夏寶龍會深入了解澳門不同範疇，他期望夏寶龍會考察澳門旅遊業的情況，又希望中央加快放寬廣東省民眾到澳門的政策。中央政府批准內地今個月27日起開放多8個城市赴港澳自由行。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理事長梁方遠認為，新開放的自由行城市過往較少有旅行團來港，加上距離香港較遠，預計呢批旅客留港日數較長，相信對本港旅遊相關行業必然有正面作用。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徐英偉說，期望旅發局做好宣傳，特別是協助自由行旅客規劃好行程，為他們提供更多優質節目，讓他們願意花更多時間留在香港。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說，擔心這些城市的居民最終會選擇先飛往深圳，再轉乘其他交通工具來港，削弱他們在香港的停留時間和消費力。元朗昨日發生謀殺案，一名50歲非華裔男子死亡，他的仔涉嫌謀殺被捕。警方說已經暫控一名32歲非華裔男子一項謀殺罪，聽日上午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表示，懷疑事主曾經同個仔爭執，期間有人涉嫌襲擊事主。墨西哥沿岸近海在本港時間晚上7:30過後發生6級以上地震，中國地震台網測定強度6.4級，震源深度80公里。本港天文台亦都錄得今次地震，強度係6.3級，震央位於聖薩爾瓦多西北偏西大約360公里。震源深度大約90公里。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氣温介乎24至29度，吹微風。明日稍後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隨後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 ，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6月23日，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星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父母照顾了我们这么久，是时候报答他们了。香港年金给父母终身稳定的每月收入，有了这个一世的承诺，父母可以轻松享受退休生活，做子女的就不用为他们担心了。即打25125000或者去香港年金网站了解更多吧。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Redress 的衣物再生月2024翻嚟啦！今个五月，衣物再生月邀请你重新思考自己、衣物同埋环境嘅关系。有请佢哋嘅时尚循环项目经理朱可欣 Corinne 介绍今次活动主题啊！ 咁今年衣物再生月嘅主题咧，就系你的衣物编织着我们的未来。我哋希望透过讲故事嘅形式，去用情感嘅方向，令到香港人去更加珍惜自己嘅衣物，更加认真去反思翻究竟着衫对于自身嘅价值系啲乜嘢。咁亦都正值今年，其实政府会推出呢一个垃圾征费啦。咁我哋更加希望就系喺推出呢一个措施嘅时候咧，我哋可以令到香港人去更加明白究竟。用一个循环的系统去减少衣物浪费对于个社会带来的好处是什么东西，同埋当回收的行业越来越盛行的时候，我们都希望香港人在比衫我们的同时都愿意去多加思考，究竟有哪些衫是真的应该要拿出来，又或者有没有什么衫其实他们是有机会可以自己穿多一点去延续到衣物的寿命。 今年的衣物再生月，除了继续推动衣物回收活动之外，还会举行相片展览，再听下 Corinne 的介绍。 藉着今年的主题，其实邀请了十个工作人士啦，是帮助我们 去拍了一个相片展的。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穿着了一套自己最喜欢的衣服去做了一个访问和拍了一辑相。这一次的相都会在接下来我们在西营盘都会举办一个相片展去给公众 去参与。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Have you seen the old man in the closed down market kicking up the papers with his worn down shoes? In his eyes you see no pride and he'll lose the other side. Yesterday's paper telling yesterday's news. 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and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In the all-night cafe at a quarter past 11, same old man sitting there on his own, looking at the world over the rim of his teacup. In each delusion hour, and he wanders home alone. 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and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啱唔啱啊？現場啊、，Bill 哥哥係我哋嘅特別嘉賓， 非常之好聽啊！ 即刻加埋，係啦，加埋阿 Vince 同埋阿堅嘅琴聲，就帶大家去咗英國啊個街道啊，不如去英國街道咧，這個人寫呢個歌咧就真係一反傳統。因为当年他出这首歌的时候他觉得哇在伦敦街道很漂亮、啊、大笨钟、啊、哇在这个国会、啊、不是的、啊、讲了伦敦 街头 的一面那 些,、啊、那些流浪者啊那些人很闷啊诸如此类 很多老人家、 啊、老人家、啊、样回来二千年歌再重聚我们今天呢就因为母亲节特别呢请了Bill哥哥来跟我一起、一起庆祝 母亲节 系啦，因为我哋两个都系爹哋噶嘛， 系啊，冇错。 为咗即系我哋另外一半啦吓，多谢佢哋啦，亦都我哋上边啊，即系我哋两个嘅母亲，都喺天堂听紧我哋一齐唱歌。 佢一定中意嘅， 一定中意吓。我希望可以介绍佢哋两个认识，佢哋会嘅。好，咁我哋最中意咧就系听电话，平时冇嘅，今日特别啊嘛，听个电话先。喂，喂喂喂。听唔到 你、哎、 啊！有啊有啊有啊！你好啊， 你好， 我系啊我系 啊, 啊， 你系边位 啊？ 你是哪位啊？ Elsa 强 你好， 是 吴大强。 是你 双强， 双强在这里。 强强在这里等你，你是哪位？你都什么太话听不到？你是什么太话？ 我是陈太。陈 太你好。 陈 太。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今天母亲节怎样？你那些仔仔女女怎样跟你庆祝的？ 我的仔仔女唔得闲，我庆祝 我 啲仔仔女。 哦，我哋即系将个年纪降低啦，我同阿吴大强降低，我哋扮呢个仔仔女同你庆祝。 系啊，冇错。 陈太，母亲节快乐！我哋 on air 可以同你唱歌。 多谢 晒，系。有啲咩？ 我哋都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啲仔 啊好嘢， 系啊。 我愿望啊，个个开心心啦，个母亲节日日都咁开心啦，系、啊、我想点歌 哦，好啊， 我旧年打过嚟噶啦，旧年 母亲节啊， 打唔打得通啊？ 旧年母亲节陈大 打通，好彩喎，呢次又打通喎， 啊好嘢， 唔系我旧年未打通，系年尾先打通嘅， 年尾唔系母亲节嚟嘅，我哋间中有大节日咧，我就会接下电话咁啦，系咪啊？你想点咩歌啊，陈大？ 系啦，头先我听，我想讲就系唔知有冇念亲恩有冇啊？ 念亲恩梗系有啦，你个妈妈系咪喺度？你要挂念佢啊，咁样啊，所以点呢只歌啊？定系送俾所有母亲都啱嘅？ 我个个啦，我送俾所有啦，啱嘅呢啲。 尤其是我哋呢啲年紀咧，老實講，即係如果啲嗰啲媽咪咧，就好多時候都喺上邊聽緊㗎啦，係咪啊？即係唔出奇啊！ 都 係要念親恩 喺上邊，係 咯。好啦，咁我哋就唱呢只念親恩，就送俾全世界喺上邊嗰啲媽咪啊！我代你大家一齊咧，係話念親恩啊，邊時啊？ 係 OK。 好多謝曬陳太， 多謝陳太，多謝。 Okay, 好， 拜拜， 拜拜，大强，念亲恩，你识唱嘅，一定系咪啊？我开始先啦，我送俾我妈咪先，我怀念佢先。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友善像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甘， 长夜空虚怎冷夜半夜，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亲恩应该报，应该拭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旁轻弹曲韵，梦中送。 长夜空虚怎冷夜半夜，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虽然我哋听过唱过好多遍，但系我觉得永远都可以唱，每日都可以唱。如果你都好似我同阿大强一样，母亲在天堂，更加喺明月高高挂嘅时候，我哋就怀念佢。父母亲爱心又善像碧月。 亲恩应该报，应该拭取孝道， 唯独我离别无法慰亲旁，轻弹曲韵梦中送， 长夜空虚怎冷夜半幽，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长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心机旁边的朋友，在电话旁边的朋友，会不会都是念亲恩呢？亦或是你就是母亲呢？喂喂喂 喂喂喂， 你是你是咪妈咪嚟噶？ 系啊，二拎啊，记唔记得我、啊？ 二拎啊，哇，好二拎啊嘛，实实容易啊，又容易拎又容易记。 你好啊，强哥哥，你好。 你好，你好。 系，系 好多 勇 等啊，好多勇等啊， 系好开心啊，点解啊？ 我头先同我啲仔女、屋企人一齐食饭啊。 哇，系咪好多人啊？喺出边。 系啊。在酒楼吃的嘛、 啊、酒楼要预定先啦，母亲节 预定先啊，是啊，不是爆发啊， 啲啲我睇新聞咧，嗰啲老闆咧成日都話啊，一般啫，有冇打個 discount 俾你咁啊？係啊，母親節應該啊，我覺得應該係每一次唔應該收貴啲，應該收平啲。 係啊，咁你咁 係啊，一年一次啊嘛，係咪啊？ 啊，同埋我5/27生日啊！ 5/27，即係幾時啊？即係嚟緊呢月尾。哦，我以为你如果你24或者25生日你又好啦， 系 啦， 因为我哋喺现场，我同阿大强 一齐可以唱 直情现场唱俾你，呢啲唔好讲啦，梗系可以嚟啦，但系我同阿大强咧，真系我今次就唔特别地邀请阿大强， 系。 我觉得好有火花，同埋佢唱嗰啲英文歌咧，哇！真系 系啊， 好 中意听佢嘅，揾到， 哇！滚到，一阵间滚唔滚到啊？一阵间，啊！你好中意打边炉咧？ 揾到， 又好喎，呢个又好热啊！ 揾到， 系咯，即系好似捞起咁样， 系啊，冇错，即系捞起。 喂，如果你真系中意打边炉，就滚到又得，系。 可唔可以 点 边首歌 啊？可以。我哋今日本来吴大强就好似冇准备，不过唔紧要嘅，冇越系冇准备，你越点佢唱就得 嘅，越难度越高越好啊！ 冇错啦，难度同埋咧就即系越，我哋阿 Vince 同埋阿坚咧咁样先就 两个先坚啊， 先系发挥机会啊嘛！ 系啊， 你点咗佢已经知道嗰啲喎，唉，佢又冇乜挑战性，系咪？ 系咯。 是咩？君道啊，佢听到噶啦，收到噶啦，唔使理佢。 好啊，多谢你哋、啊。 好啦，多谢晒你啊，二零。 多谢二零， 多谢。 天下嘅母亲节快乐。 好嘅。 好。我先生、我妈妈都系。 啊，又系喎，佢听紧噶啦，佢知噶。 收到 ，啊，佢收到。 哦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要 揾 人。 拜拜。 母亲节快乐，二零。咦，君道啊，你嗰啲中年好声音嗰啲参赛歌曲嚟嘅， 系啊，冇错， 系咪啊？攞好高分嘅喎，呢一只歌应该我冇睇， 系啊，好彩咯， 我嗰次好高分系咪 啊？系啊， 边个特别赞你？边个评判？ 其实基本上个个都赞啊，个个都觉得 OK 嘅， 系咪？系咪呢度最多系咪5盏灯咁样着晒？ 唔系嗰阵时我哋已经系计分噶啦，即系系头嗰两 round 咧。就係計 燈 嘅， 後來就計分， 係啦， 計分就幾多分為之即係優異啊？九字頭， 九字頭啊！ 一九字頭真係唔使， 好難得， 好難嘅， 好難， 因為是但有一個比低少少， 係啊，冇錯啦。你真系你系极难啊！ 系五个、哦， 系啊， 系咁容易啊！你估真系，所以咧呢只关刀又系意大利文嚟喎。 系啊，冇错。 你点俾阿 Elaine 听咧？佢真系。 Elaine 唱俾你听啦。关刀。Tell me when will you be mine?Tell me quando we can share a love divine. Please don't make me wait again. When will you say yes to me? Tell me cuando, cuando, cuando You mean happiness to me Oh my love, please tell me when Every moment's a day Every day seems a lifetime Let me show you the way To a joy beyond compare I can wait a moment more Tell me cuando, cuando, cuando Says me that you're adored And then darling tell me when I can wait a moment more Tell me cuando, cuando, cuando Say it's me that you adore And then darling tell me when 几时 系啊，冇错。 哇！但系你咧一唱咗之后咧，哇！真系 觉得系好听嘅呢、這个歌系。 之前好听呢啲，佢好多好听嘅歌嘅，其实吓，即系 Engelbert Humperdinck 咁有 Tom Jones 嗰啲啦， 系、啊、都系嗰个年代嘅歌。 佢两个自然系孖公仔嚟啦， 系啊， 咁嗰阵嗰啲歌咧，唔知好朗朗上口啦，又有节奏嘅，又有劲嘅，好正嘅。嗰啲旧嘅英 文节奏好轻快，咁 轻快呢只军都 一听就想喐个身， 直情系想喐噶啦，冇得顶，冇得顶。咁啊，一阵间咧，我哋随时点唱都仲得。哇！可惜啦，即系头先咧，即系点咗一阵，又好似将啲时间又好容易就点晒啦。唱听倾多个电话先，唔好理，点多啲，点多啲。喂喂喂， 喂喂喂， 你系边位？ 我系金婆婆。 金婆婆，金婆婆咯，已经做咗，即系一定系一定系敬重的妈妈嚟噶啦，你系。 系啦系啦 系啦，咁你个女，你个女都有女啦，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你 做咗三任婆。妈妈 已经三任啦，三任 叶修 妈妈， 妈妈 两任妈妈， 两任妈妈就三任 两任婆婆， 两任婆婆，哇， 仲有 啊， 两任太嫲， 哇， 四代同堂，太嫲喎，即系英文叫做即系。Great grandchildren， 唔係有機會 great great great， 有機會，睇佢咁精神， 係啊， 打電話嚟添喎，婆婆。 不過我聽你好耐噶啦， 你好細個聽我啊嘛，你 好細個聽你， 真係認真噶你。 七點鐘晚晚都聽， 係好多謝你啊。 逢禮拜又聽， 啊多謝。 你个左手话 Miss 好好，越唱越好。 哇！佢而家 佢 已经好咗好多年噶啦， 系好咗好多年啦。 不过佢好犀利，佢越嚟越好。 但系而家真系最好。 你而家呢？佢要而家暂时今日佢系最好。咁但系听日又会好啲噶，越来越好啲。即系明天会更好啊！佢最中意嗰只歌。 会更好，都知点呢首歌啦。 系啊，咁啊，真系咩歌都即系最难咧，就唔系话哇，我唱歌技巧喺《中年好声音》攞到几十万个灯，而系咧。 即系将呢啲我哋即系一齐成长嗰啲歌咧，婆婆你又听咗咁多年啦，无论中英文我哋都有嘅。 我哋喺中心都学过嘅。 哦，学咩歌啊？你喺中心唱教你唱？ 嘢歌你所有唱嘅歌我哋都学过嘅。 哇！你个老师真系都 好。我哋应该点翻佢唱俾我哋听。 冇错啦，喂佢。 唔系啊，我哋唱咗廿几年歌嘅。 哦，系咩？我即系每个礼拜就翻去中心嗰度。 两个钟。 两个钟添啊！ 一个钟，一个礼拜两个钟。 哇，真系几好喎、 啊！喺中心下就两点上。 咁你个导师就一路好似 Vince 咁一路弹琴，一路同你哋唱歌啦喎。 唔系弹琴， 播卡拉 OK。 投射 添，即系卡拉 OK 啦，系啊，即系一齐唱。系咯，即系系咯，有晒音乐，有晒性。 系啊，系争米唱咁啦， 争晒米。 我哋有咩表演咧？我哋出去独唱嘅。 哇，咁犀利啊！你有冇试过啊？ 有啊，一定有我份噶。 哇，即系你唱歌特别叻啲啦，婆婆。 系啦，我又好即兴嘅。 哇，咁好， 歌词都唔使睇。 系咯。 使噶，你拣唱嗰个念亲人，我都识唱啊！ 我不如我哋点佢唱？ 我点去咁冷夜半泣？ 哇！我话徐小凤咁啊，中低音好老喎，好厚喎把声。喂，不如咁啊，嗱，你而家呢个时间，我哋啱啱好啦，可以点一只歌？你求其咁一只歌咧，睇下我哋得唔得？即刻。 头先讲咗真的爱你咯。 哎，我唱咗噶啦呗， 咩？系啊，咁啊，明天会更好咧。 啊，明天咁都得嘅，明天会好啦。咁啊， 唱啊，你。 我哋梗系合唱啦！ 我中意听合唱合。 系啊，我同阿吴大强就系想合唱啊，咩歌我哋都合唱。 我讲俾你听啊，我哋有时咧嗰啲大学嘅大学啊、浸会啊、理工啊，我哋去表演过嘅。 哇，咁犀利啊！吓，哇，你去踩我台喎？我嗰间大学，我喺嗰度读噶。哦，好啊，你我多欢迎你嚟踩台啊！ 梗唔敢。 咁系啦，我哋好开心嘅，即系我哋见到一啲即系，尤其你譬如 好大年纪嘅， 系啦系啦，即系一啲长者啦，老友记啦， 我哋好大年纪嘅，真系阿婆嚟嘅，真系 有几大啊？你咁样 大唔得过我啦， 冇阿吴大强七廿几岁， 真系大过你哋四个人啊！ 啊哇！你咪180几岁？ 唔系大你哋四个，即系逐个嚟讲， 都 大 过 晒， 都大过晒，即系最大。其实你几多岁啊？ 80几啊！ 哦，好精神啊！ 咪咯， 好精神咯， 仲要咪识唱歌个攞命 啊！系啊系啊， 上台表演啊， 咪咯， 哇！ 真系好精神，一年啊，讲一年都好少睇医生。 哇！呢个福分嚟噶，恭喜你， 母亲节， 多谢多谢， 快乐呢个最大嘅礼物，真系呢样嘢。 每个人咧开心， 系 开心，得闲唱下歌啊！ 啊，你讲得真系啱啊，因为唱歌咧，所有医生都有讲噶啦。 所有電話族啊， 係啊， 揾啲嘢食下咁啊，俾啲出料啊， 好冇有錯，好，我哋一齊一路唱咧，明天會更好咧，希望你嘅健康越嚟越好，明天更加好， 明天會更好， 多謝婆婆，打嚟， 多謝婆婆，多謝 大家快樂啦， 多謝， 我哋唱一個短版嘅明天會更好都會好噶啦， 好， 唔使唱太長嘅，輕輕敲響沉睡的心靈。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了。 唱出你的热情， 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脸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切出前生的祈祷。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脸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歌系头先 我哋应承要唱 Mrs. Chan。 Edelweiss, Edelweiss,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Blossoms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 forever. Edelweiss, Edelweiss, bless my homeland forever. 仙乐飘飘处处闻里边一首我好中意嘅插曲啦， 呢啲啲画面即刻翻晒出嚟，翻晒出嚟。 有睇咗嗰出戏都唔止一次啦。 系啊，而家好似有个歌剧做紧。 有啊，永远都有嘅，间中佢会嚟噶啦。因为呢一个系一个经典嘅音乐剧啦，咁所以佢啲电影又咁成功啦，咁啊，所以我谂而家我呢一代人咧都会带下一代吓，即系作为一个好嘅妈妈，又会带嗰啲仔女去睇下啊呢一个。不过呢个真系太成功啦。啊，即系嗰个桥段啦，同埋啲歌咧， 每一首都好听，每一首都好经典。 Do a dear, a female dea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r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little pulling friend, la a note to follow so.Tea, a drink of German bread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o. Oh, oh, oh,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r along the way to run. So I need a pulling friend. La, a note to follow so. Tea, a drink of German bread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o. Do, re, mi, fa, so, la, ti.真系唔使夹嘅， 我觉得系要我哋两个去临时嘅，完全。 喂，我哋呢啲直情系靠以前嘅 memory 噶嘛，唔使睇嘅，唔使剩 嘅。不过仲有我哋嘅两位咁精彩嘅琴师先可以。 哆瑞咪发嗦啦，之多都七个兄弟姊妹， 系啊， 哇，排晒队喺度先有。呢 A 度排晒就反而系佢个上教吓，Christopher Plummer，Christopher Plummer， 佢系我觉得佢系幕后代唱嘅，冇可能唱歌咁好听嘅。 哦，即系唔系佢唱，可能 好多嘅好，可能唔提嘅，大家 系 以前好兴嘅，即系唔系一件隐瞒咩行骗事，唔系 系啊， 好兴幕后代唱嘅。 不过佢咪嘴咪得好靓，我都 好靓，咪电影嚟，咁啊梗系咪到嘴啦。不过而家翻嚟咧，头先梗要唱呢只歌咧，头先我哋电话应承咗， 系啊，冇错， 是但唱一只啊嘛， 系。 咁我哋开会开咗成个钟咧，而家就决定咧，就 两只都唱吧， 两只都唱晒。 咁啊 ，Miss Chan 又好开心 ，Mrs. Chan 好开心咧。陈太咧就会听埋一阵咧，先至会听呢只叫做《Killing Me Softly》with a song。OK， 你用只歌嚟杀人啊，同埋杀死佢。好嘅，系啊，只歌系就咁讲噶。 系啊，冇错。 不过而家咧，我哋想，我哋可以揾到一个 电话吓， 因为我一路讲咧就话接唔到外国电话啊嘛， 好可惜 嘅系统问题嘛。但系我哋而家个我哋嘅即系阿 Carmen 咧，同埋阿健哥咧， 又即刻 谂到个方法，佢自己谂到个方法，可以接到啲外国电话。應該要嘅，試一次睇下得唔得先，係咪得噶？係咪真係得先？因為嗰個系統未得啊嘛，唔係關我哋事。喂， 喂， 你喺邊度打嚟噶？我想問， 我喺香港啊，我香港打嚟噶。 哦，喺香港打嚟都接啦， 都係都好難打得通 嘅。我哋就想嘗試一下， 好開心啊！多謝你哋啊。 哦，唔緊要，你貴姓啊？ 我叫谢太啊， 我谢太你好， 你好， 今日系母亲节噃、啊啊、我哋都接咗好多嘅电话咧、啊，大家母亲都好开心。 啊、多谢你啊，阿大强哥， 哎呀，多谢多谢， 要啊要啊要啊， 欧瑞强， 小强咯， 呢个真系我 双 强 啊，你哋真系， 唉、哎，双强喺度咧就庆祝母亲节啊嘛，我哋真系要系两个都好明白。即是母亲呢 嘅伟大 嘅伟大啊个恩情。 是啊我点俾我女听㗎因为我女系母亲嚟㗎。 哦，即系你 个母亲更伟大，呢个母亲 你系婆婆或者妈妈啦，已经 我系婆婆嚟嘅， 婆婆哇更伟大，威 我点俾我女听啊？因为我女有四个小朋友啊， 哇，咁咪四任嘅婆婆咯， 系啊，四个都系千金嚟噶， 哇，四个千金点啊咁啱？以为我介绍个朋友俾你识啊，佢叫做吴大强，佢有四个仔， 佢有四个仔啊嘛， 唔系大家互相 match match 啊， 唔系你啲孙太细个 咯。得几岁噶咋？ 定先啦，定先啦。 得几岁噶咋？ 唔系佢嗰四个仔可以再生下一代，生多四个四个孙，即系吴大强生四个孙嚟 match 佢咪得咯？系咪啊？ 系啊， 有机会嘅，有机会嘅， 有机会绝对得嘅。有缘分就得。 好啊，好啊， 好啊。你不如咁啦，嗱，咁啊，今日母亲节我哋送一样嘢俾你啦。 好啊，好啊，好啊。 系一首歌。 好啊，送埋俾我个女啊！ 送埋俾你个女啊，即系你个女就系伟大的母亲，你咧就系伟伟大的婆婆。 系啊，冇错 啊，两 系啊，佢好伟大啊，佢四个啊嘛，佢要好嘥好多时间嚟教佢哋啊。 哇，你冇帮佢凑咩？ 都有嘅，帮下手咯，但系主力都系佢自己嘅。 咁当然啦，系啊。 譬如跟功课啊、教导嗰啲啊，都系我女自己嘅。 咁呢个当然啦， 留翻俾啲后生嘅自己做咯。 冇错啦，呢啲都系咁嘅。 我只系做下啲其他好简单嘅嘢。 但系你啊，已经教咗你个女啊嘛，成人啊嘛。 我都唔使点教嘅，因为佢读书多过我。 咁但系喺屋企佢 我嗰阵时后生又冇书读， 佢放学翻嚟食饭，边个煮啊？梗系你啊嘛，系咪？ 饭就系啫，饭就我煮，但系教仔女嗰啲佢自己教。 系你都唔明白，我系想讲咧，即系读书或者养，每日食三餐啊，嗰啲咩起居饮食啊，着咩衫啊，烫衫啊，洗衫 啊， 嗰啲好简单嘅啫，嗰啲唔系冇佢而家教女咁嘥 钱啊嘛。 呢个妈咪真系好轻松嘅， 真系你又啊好啊， 我嗰啲好轻松嘅啫嘛，我啲系手面功夫嚟噶嘛。 哦 ，OK， 你教佢女嗰啲。是用心、用脑、用力的嘛？ 大家都 真的好锡佢个女啊！ 大家都有功劳。好啦，咁我哋就直情系听你想听咩歌呢我哋想听翻个歌名，睇下我哋识唔 识。你两个乜歌都识唱 啊？得啦，咁我就叫 啊。 咁啊，吴大强唱只乜嘢歌嚟听下？ 唱乜嘢歌？ 唱乜嘢歌嚟听下？有只歌叫乜嘢歌得噶啦？ 乜嘢歌啊？ 叫做乜嘢歌？大强哥你唱。 系佢，我哋作一只歌叫做大强哥啦，不如咩歌啊？大强哥咯。 错啊！呢首歌好啊。 好啊，一于系咁话啦。 好啊好啊， 多谢晒你电话，多谢晒你电话。 喺你个演唱会度唱啦。 哇！ 好好好， 你。 你嚟啊！ 佢哋六月份开演唱会啊嘛， 佢 有声音， 系啊系啊。 唔系我哋讲啊，我同阿欧翠强，欧翠强有个演唱会噶噃，24、25， 我哋搵 嗰个唔同啊。喂， 咩嘛？ 嗰个中年好声音就好好好多人。 湾仔医馆啊嘛， 系啦，冇错啦。 你真系收晒风。 咪咯啊！真系好中意音乐喎，你系咪咧？ 系啊，我有去听啊嘛，欧翠强唱嗰啲歌我有去听噶。 哦， 好啦，咁我 有买飞去听。 我有同吴大强咧现场唱俾你听。 吓，今日唱住一只先。 阿吴大强就六月开嘛，佢哋中年好声音。 系啊，你真系消息好灵通喎、 啊， 真系。 嗱，咁你五月啊六月都忙啦。 我最中意听歌噶嘛。 哦，咁啊，到时见啦。 喺电视每一晚每一个星期唱，我都有睇噶。 哎呀，真系多谢你嘅支持啊 ！OK， 非常 好。 咁一於係咁啊，阿大強， 好， 我點一隻歌， 好， 我哋多謝啊，謝曬電話先， 好啊，唔該曬，多謝曬， 多謝多謝， 好，拜拜， 拜拜， 好， 拜拜，母親節快樂， 係啦，母親節快樂，呢隻歌叫做 Killing Me Softly， 頭先咧都係一隻歌債嚟嘅， 係歌債， 應承咗要送， 就送， 但係揀得實在太好啦，啱你唱啊。 Strumming my pain with her fingers, singing my life with her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er song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er song, telling my whole life with her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er song.I heard she sang a good song. I heard she had a style. And so I came to see her to listen for a while. And there she was, this young girl, a stranger to my eyes, strumming my pain with her fingers.Sing my life with her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er song,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er song, telling my whole life with her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er song. I fell off flushed with feverEmbarrassed by the cloud, I felt she found my letters and read each one aloud. I prayed that she would finish, but she just kept right on, strumming my pain with her fingers, singing my lie with her words.Killing me softly with her song,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er song, telling my whole life with her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er song. Oh.Softly with her song,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er song, telling my whole life with her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er song. 哇，呢只歌可以用音乐去。Killing me softly， 可以好疗愈 嘅，系真系犀利。咁啊，真系原来音乐可以杀人，就系咁解啦。所谓杀就真系唔系真系，哇，真系杀死我啦！哇，真系太好听了，即系嗰啲咧。Killing me softly with a song 啊，好咁啊，翻嚟二千靓歌咧，横掂头先咧，原来咧我哋。其中有一個電話咧係外國打嚟， 係 咁第一個台灣又有啦，我有一個外國嘅，我唔知啊，我又冇問佢又冇講， 係 已經搞掂咗喎。 哦，原來係其中一個嚟嘅， 係咯啊！我唔知，我以為喺旺角打嚟頭先。不過而家唔緊要啊，其實喺邊度打嚟都冇所謂，最緊要咧就係你想打嚟， 冇錯 就會打得通㗎啦。喂， 1872，系啊，你啊，你好啊， 欧四强，系 啊， 你好啊， 你好啊，全部都系太太啦，今日 我系一个吴太啊， 吴太啊，你好啊，又姓吴噶， 系啊，吴太啊，系啦， 系啊，我 吴大强喺度啊， 你好，你好，吴太， 今日系我个仔生日啊， 哦，咁啱母亲节生日咁叻嘅佢， 又系佢嘅结婚周年纪念， 哇！即系 加埋晒啦，落定晒噶，咁你就可以调翻转头咧。原本 咁，我想点一首叫做《祝福》呢首歌啊。 嗱，《祝福》咧就吴太啊，有两只噶，你想听张学友嗰只《祝福》啦，定系叶倩文嗰只《祝福》咧？你唱两句嚟听下得，我哼两句。 系啊，我唔识， 唔识啊。 从两个星期你学听到 我哋哼俾你拣啦。啊，阿 Vincent 啊，麻烦你啦。啊，一路自己自弹两句啦。嗱，你认咯喎，究竟中意边一只祝福咯？ 好啊，好啊，是但边首都冇所谓啦。 啊，祝福是但一只。 啊，是但啦，两首都好。 两首都好听噶。 祝福你，系咯。 唔紧要嘅，咁我谂 地永远幸福快乐啊！ 哇，真系， 好啊， 佢 咪 有听到 啊？ 多谢晒你，哇，佢真系开心啊！ 唔该晒，好，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唔该。 呢一只就系叶倩文嘅祝福，我谂都系听惯呢一只多嘅，因为呢一只咧好温馨，啱晒今日。丛林迎着雨，掩饰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倚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界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暖，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听听鸟语，静望雨丝飘断，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一串。迎着雨，掩饰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倚清泉，悠悠路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浪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地飘，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上细添温暖，拜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地飘，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上细添温暖，叮嘱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拜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 千處。 以千串的祝福，诚心祝福全天下的母亲，可能是婆婆、妈妈，你的母亲，是母亲的母亲，妈咪的妈咪，几代同堂的更加啦，是很伟大。多谢晒头先打电话嚟嘅朋友，咦？而家25分可能会仲可以听多一个电话喎。 系听多个电 话，听咗 电话。哇！我哋听咗个几钟噶啦， 系咩？ 系啊。 哎呀，可唔可以整多几个钟啊？今日系啊，真系有母亲节真 系 好运。 唔系，我觉得呢个系好有意思，同埋咧亦都系挑战中有压力，但有压力咧又好有成功感嘅一场。 边度有压力噶？林大强，你听电话，我冇压力。好嘅，喂 ，Hello Elva， 林大强喺度啊， 你好， 林大强哥哥， 你好你好，哎呀，多谢你叫我哥哥啊。 系啊，你边位？你系边位妹妹啊？ 喂，阿 Kelvin 啊 ，Kelvin 妹妹， 系啊，Thank you， 因为阿吴大强咧就即系佢好定噶啦，佢七字头，咁啊亦都大家都知嘅，啊咁佢亦都好欣慰咧就可以坐到呢个大哥哥嘅位，所以咧所有人打嚟嘅咧都叫妹妹， 大家多谢我， 大家开心啦 ，Kelvin 点啊？母亲节啊，系咪点歌啊？你想 啊，系啦，首先咧点俾我妈咪听啦，佢离开咗我哋3年噶啦，已经 喺上面听紧，听紧你讲嘢， 系啦系啦，到而家我都好唔习惯， 我仲未习惯到，真系心灵沟通下啦。 系啦，以往咧就系逢亲母亲节好开心嘅，而家我哋都唔系好开心咯。 唔系都要释 怀咧，系啊，释怀啦。 系啊， 佢其实最重要咧就系佢知道你挂住佢，佢喺上面都会开心，咁啊得啦，系咪啊？即系如果你唔开心，佢又唔开心噃。你谂系咪？系咪？ 系。 即系最紧要就系，因为呢一个系 Albert 讲得好有道理，呢个真系。 系噶。 系啦。 最紧要你。你开心得噶， 我想播系个咁咧，我想播真的爱你嘅。 哦 ，OK， 我虽然唱咗，不过我用抒情啲嘅版本我哋吓。 好啊， 大强，我仲有打。 咁我就点埋多一个。 好啊。 就系阿 Wing 个女 Shirley 今日生日嘅。 哇， 系啦 ，Happy Birthday 兼母亲节。 系啊，系啊。 佢个女系咪母亲嚟嘅咧？未系，好细个嘅啫。 系 啦。OK， 都冇问题。系。母亲节 ，Happy Birthday 嘅话都啱晒。呢只歌咧就头先，虽然我唱咗一开始嘅时候我特登 嘅， 咁但系咧而家有吴大强喺度咧，我哋就可以合唱啦嘛，系咪啊？咁又唔同版本，好啊！多谢晒 Kelvin 嘅电话， 多谢 Kelvin， 好嘅 ，Thank you，OK，Welcome， 拜拜， 拜拜。 大强兄， 系 真的爱你。用心唱我， 好， 我你嚟先定我嚟先？ 你嚟先， 我嚟都奇，一人一段咯。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 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人中拥可报答。春风会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抱着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呢一只是我同大强一起同埋边士一起唱嘅《真的爱你》，妈妈们，真的爱你，母亲节快乐， 快乐。 新聞翻嚟，我哋還有半小時啊！大概 仲有半小時啊！ 仲有好多歌 要唱，咁快有半小時啊！ 一陣間見。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起到澳门考察调研七日，较佢去年访澳四日时间为长。澳门立法会议员李良汪表示，今年适逢澳门特区换届以及回归25周年，相信夏宝龙访澳是希望多了解澳门的情况，方便中央对澳门的指导工作。他期望对方多了解澳门的中小微企经营状况、社会老龄化和青年发展等民生议题，亦都希望夏宝龙在调研之后有更多中央层面的利好澳门政策。澳门旅游业议会会长胡景光预计夏宝龙会深入了解澳门不同范畴，他期望夏宝龙会考察澳门旅游业情况，又希望中央加快放宽广东省民众到澳门的政策。中央政府批准内地今个月27日起再开放多8个城市赴港澳自由行。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理事长梁方远认为，新开放的自由行城市过往较少有旅行团来港，加上距离香港较远，预计这批旅客留港的数会较长，相信对本港旅游相关行业必然有正面作用。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就说，期望旅发局做好推广宣传，特别是协助自由行旅客规划好行程，为他们提供更多优质节目，让他们愿意花更多时间留在香港。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少波就说，担心这些城市的居民最终会选择先飞往深圳，再转乘其他交通工具来港，削弱了他们在香港的停留时间和消费力。元朗昨日发生谋杀案，一个50岁非华裔男子死亡，他的仔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已经暂控一个32岁非华裔男子一项谋杀罪，听日上午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表示，怀疑事主曾经同儿子争执期间，有人涉嫌袭击事主。一个37岁内地男子在狮子山堕崖，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在中午接报，指一个男子同10多人一同行山，攀岩时堕下，政府飞行服务队协助将伤者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后不治。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表示，在别尔哥罗德市被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的楼房废墟中发现两个遇难者，正确认两人的身份。他又说，在废墟下仍然有人被困，救援人员正尽一切努力拯救他们。格拉德科夫早前说，别尔哥罗德市被乌军密集打击，一枚导弹击中一座10层高楼房，造成楼房部分倒冧。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总统普京已经收到格拉德科夫汇报事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微风，稍后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6月23日，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

she left no more. My, my, my Delilah. Why, why, why Delilah? So just couldn't take anymore. Forgive me, Delilah, I just couldn't take anymore. Yeah. 多谢 ，Thank you， 吴大强嘅 Tom Jones 名曲 Delilah，Delilah 何止金曲啊，简直系钻石歌曲。有位钻石先生叫做 New Diamond。 Where it began, I can begin to know when, but then I know it's growing strong. Watched in the spring, and spring became the summer, who would believe you come along?Touching hands, reaching out, touching me, touching you, sweet Caroline. Good times never seem so good. I'm being inclinedLook at the night, and it don't seem so lonely. We fill it up with only two. And when I heard turnings runs off my shoulders, how can I hurt when holding you?Touching warm, reaching out, touching me, touching you, sweet Caroline. Good times never seem so good. 先生的 Sweet Caroline， 本世纪其中一颗巨钻， 冇错， 经典名曲来自披头四 Beatles。 Yesterday,

So if you see my girl, please send her home to me. Tell her about my heart that's slowly dying. Say I can stop myself from start out, then I cry my heart out. Lonely is a man without love. Every day I wake up, then I start to break up, knowing that it's cloudy above. Every day I start out, then I cry my heart out. Lonely is a man without love. Ingrid Hamerding 非常精彩的 A Man Without Love。 Whitney Houston。 我们今天特别嘉宾吴大强 Bill。 One moment in time。 Each day I live I wanna beDay to give the best of me. I'm only one, but not alone. My finest day, it's yet unknown. I broke my heart for every gain. I faced the painI face the pain. I rise and fall, yet through it all, this much remains. I want one moment in time when I'm all that I thought I could be. When allA heartbeat away, and the answers are all love to me. Give me one moment in time when I'm racing with destiny. Then in that one moment of timeI will feel eternity. I live to be the very best. I want it all, no time for less. I laid the plan.Yet lay the plan here in my hands. Give me one moment in time when I'm more than I thought I could be. When all of my dreams are a heartbeat away and the answersare all love to me. Give me one moment in time when I'm racing with destiny. Then in that one moment will feel eternity. You're a winner for a lifetime. If you seize that one moment in time, make it shine. Give me one moment in time. When I'm all that I thought I could be, when all of my dreams are a heartbeat away, and the answers are all love to me. Give me one moment in time when I'm racing with destiny. Then in that one moment of time, I will be free. Yeah, I will be free. You'll be free. I will be free. 非常精彩 ，One moment in time. 呢个 moment。今日真系好有意思，同埋值得怀念，因为今日系2024嘅母亲节，特别有意义嘅晚上。多谢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啊，吴大强， 多谢 Albert 嘅邀请， 阿 Bill 哥哥同我哋唱咗咁精彩嘅歌，好多好好，都系我哋一起成长， 好啊，冇错 嘅岁月啦， 特别有 feel 嘅， 特别有 feel， 好有 feel， 真系。仲唱得好过喺中年好声音，好啊，真系噶，系啊，我唔系讲笑。喂，喺临走嘅时候咧，我哋我同阿大强都系一样啦。我哋嘅妈妈诶，在天堂听紧我哋今晚嘅歌声同埋祝福，希望亦都代表身边旁边所有嘅朋友，谂翻起我哋婴儿时代，你一定经历过妈妈暗离婚 ，Cradle Songs。 Cradle Song， 月满窗念故乡，念到妈妈的歌唱，寒夜里明月上，慈母每夜唱伴唱，摇篮曲祝晚安，孩儿睡到天光，摇篮曲不再响，未忘母爱慈祥。月满窗念故乡，念到妈妈心凄怆，寒夜里明月上，为我对月流泪唱，摇篮曲飘远方，问慈母何安康，摇篮曲飘远方，愿慈母心欢畅。我哋多谢坚哥、边氏同埋今日特别嘉宾。大强兄同埋心机旁边所有嘅妈妈 ，Good night，Good night， 多谢， 多谢。